20蚊一次？唔系啊嘛，我有冇听错啊？ 你冇听错，变靓啲嘅纤体保养疗程只需要500蚊一个月，即系做足20次疗程啦。咁着数，我哋仲唔快啲去报名？ 哦，好啊，好啊，我哋叫埋 Ellie 一齐去咯。报名热线8101183。 HK Reporter 有萧若元， 我可以讲我后生嘅时候好难喊，我等于有20年冇喊过，即系喺任何情况之下我都唔会流一滴眼泪。但系近年我就一谂起我妈咪嘅身体，我就会飙喊。呢啲嘅世界，即系我只肯定有一个人系咁爱我，即系随时系可以约佢自己条命嚟换我条命。 全新时段萧虎声中，逢星期五晚10点至11点半。 妈妈 I love you。 起来，我带你玩个世界。我骑着自行车，阿妈话我真系变态。 好，星期六晚嘅北上频道咁啊，又开始啦。咁啊，今晚咧就有阿迪啦， 系啊， 静啦，同埋阿 Ed 哥喺度啦。咁我哋就先即系又今个礼拜都好多事发生。咁啊，我谂啊，可以先讲少少关于台湾啦。咁啊，陈云林终于翻翻家乡啦， 安全， 安全， 安全 翻翻去啊，系 冇得唔安全。 好真心啊，鞠躬嗰下我都见到佢，好真心鞠躬， 好真心鞠躬嚟 嘅。其实但系咁今次一见到，其实都 OK， 几开心，望住佢哋两边嘅人，即系同埋。中共啦，可以咁胸襟咁廣闊嚇， 唔係噶，即係其實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啊。王金平咧，佢講一句説話嘅係你過嚟傾 OK 冇問題，唔該你啲導彈唔好對住我哋 嘅。係當然啦，唔係喂我，但係我咁諗即係如果三通之後咧，即係作為一個中國人或者香港人，你係應該安心嘅。即係依場仗係打唔 唔係你可能細個，你有冇聽過一句説話咧？即係呢個係台灣人講嘅，即係國民黨人講嘅。傳統上就係、是、即係佢台灣人對政最即係因為國民黨係最清楚共產黨嘅人嘅性格嘅，因為大家兩兄弟嘛。即係佢以前有一句名言咧，就係、是、咧他們經常都說就是說跟共產黨談判就很簡單，就是當他未得手的東西呢，那他就什麼都會答應你的、但是當他得手的時候呢，就什麼都是假的。所以呢你說的就是他的胸襟很廣闊呢，即係我就非常之保留嘅嚇、即係我自己個感覺，我呢個禮拜就即係喺大陸我就睇咗好多即係主要係台灣電視嘅報道啦，即係特別嘅一定會特登去睇民視啦，因為睇民視就最好睇嘅，因為搞事嗰個係民進黨啊嘛，咁所以一定要睇民視啦。咁就即係俾我啟發咧，就係我覺得即係用一個香港人嘅觀點去睇咧，就係、是、我覺得雖然係好似一單鬧劇咁樣。但是你睇到我雖然我都唔認同民進黨好多嘢，但係你係睇到民進黨嗰啲人啊，即係嗰種決心啦， 係啦，個向心力咁， 嗰種吉士啦，嗰種膽量啦，即係我覺得就係、是、如果我作為香港人，即係俾我自己嘅啟發或者反省就係、是。我哋即係第日後即係譬如話共產黨嘅人嚟到香港嚇、即係我哋再唔好話要搵好多藉口，即係話啲示威區喺幾多九丈之外啊，或者我哋人哋保衛森嚴啊，我哋點樣埋唔到身啊。我唔係笑阿長毛，即係我係笑所有香港人包括我自己。即係我哋就冇嗰種 決心啊！ 人哋都係，人哋今次都係高度戒備，係 啊， 咁講明 喺電視畫面就見到係 你都係埋唔到去㗎。 嗰班人係好 Q 憎共產黨啊！真係 係啊，係 啊， 係啊。 哇真係基本上係見到佢係想即係你嗰如果嗰個陳文林去到真係融飄咗佢。 唔係當然啦即係你喺台南就唔好計啦但係你喺台北咁講呢老一輩嗰扎呢因為我都過去幾次呢有陣時搭的士喺台北都有傾開。即係佢哋嗰陣時就係覺得咩呢你國民黨同共產黨比較呢佢哋兩個都冇得揀㗎啦。國民黨過咗去啦但係佢哋都講你寧願俾我揀大揀國民黨。即佢哋嗰一代基本上已經 是 失敗 的。今次睇返個畫面係好多都係後生仔添㗎喎。 好你男女老少啊全部都有。 同埋好 同埋即其實佢哋出嚟就幾個目的嘅啫。佢其實最主要但第一個目的就當然係衝著佢哋嘅所謂叫陳匪雲林啦。即呢個名好正啊因為即呢啲係舊國民黨嘅語句啦。即係蔣介石以前都係咁樣叫無匪雜東咁樣嗰啲咁樣叫㗎嘛。即係好耐冇係啦冇好耐冇聽過呢啲㗎嘛。第二個目的其實就即其實佢有幾個目的嘅，即係第二個目的就係玩下馬英九啦，呢個就因為即係等佢難堪啲啦。咁譬如喺台灣，佢哋就叫佢就叫佢做馬陰九嘅，就陰濕個陰。咁因為個陰字咧，陰濕個陰咧，同個英字嘅國語係一樣嘅，咁所以就馬英九。咁樣就但係係陰濕個陰咁所以就即係等佢難堪啦咁同埋即係同埋佢哋佢同埋我即係我覺得個好嘢就係佢都要逼到即係馬英九尋日要走出嚟即係 要講返啲 要嚴正聲明我係以一個台灣總統去接見其實我覺得呢個真係即係呢個係民進黨嘅勝利嚟嘅、即係你即係如果唔係佢哋咁樣搞我覺得就即係呢個馬英九就唔會有嗰個咁嘅反應而變相就共產黨就戇誇誇咁樣呢就無端端有個就俾人入咗一棟即係搵咗芝麻綠豆官去到台灣呢就見咗個台灣總統即係咁呢個第二樣啦即係第三樣呢其實我覺得佢就係、是、佢搞到咁大呢其實都係有策略地呢就係、是、為即係陳水扁嗰單嘢呢即係淡化一啲啦因為其實如果你經常睇台灣嘅新聞啊你就會發覺其實幾開心嘅即係如果你所有新聞都唔睇你淨係睇台灣嘅新聞呢你發覺呢個世界呢喺呢個時候呢冇金融海嘯嘅因為每一個禮拜其實最大嗰啲新聞呢全部呢就係呢個譬如話即係就係、是、海協海基會啦同埋呢個陳水扁嗰單嘢日日點樣上庭啊點樣因為佢哋好detail 嘅佢哋係唔係隻報道咁簡單佢仲要搵即係佢仲要搵埋譬如可能搵啲即係同陳水扁有關嗰啲姨媽姑姐呀咁又上嚟又去talk呀咁樣好即係好可愛咁你發覺即係如果你長期睇呢你發覺呢台灣係冇金融海嘯嘅因為 少咗好多人睇呢啲嘅角啦台灣 台灣都少咗 好多人衰咗好多年嘅 係呀咁所以其實係即係幾得意咁所以我覺得即係佢係會係幾個目的囉咁但係我覺得佢幾個目的佢都達到咗嘅即係同埋佢俾咗個好強烈嘅信息就係話即係好似阿靜話齋即係佢真係好憎共產黨。 好憎共產黨。 即係你如果第日話你話你嚟收嘅我成日都講一句就係你睇下譬如話呢個陳雲林嚟完之後你睇下搞到咁樣第日如果送咗個台灣俾你你都唔敢管啦。即係我諗第日共產黨可能即係好多年後之後就如果真係有咁嘅機會唔係未必嘅佢可能就會將個台灣分階段去收囉先收台北囉即係可能就會有北台灣同埋南台灣咁然之後喺個界線呢就會整一個好似柏林圍牆咁樣咁南台灣就好嚟你繼續唔好搞錯因為真係驚啊你班人 國真係唔接鬼喎 高雄二歲嘅係共產黨 即係高雄嗰啲就唔收啦係啊喂大佬唔係喂但係呢個真係喎你第日嗰啲高雄仲有嘉義嗰啲台南嗰啲你點擺個市長落去啊擺嗰個死嗰個啦係咪先真係大佬有三個月命我都話你好嘢㗎係咪先 日日日日都圍 係咪就算唔懟你晚晚都冇得瞓遲咗都發癲啦係咪先咁所以即係呢個訊息係好強烈俾到共產黨話俾你聽你收即係你唔好話打啦我送俾你你都唔知點管啦即係我覺得呢個就係、是、即係台灣人有嘅一啲特質而香港人冇囉即係好唏噓即係下次 嗰啲胡温啊嚟到香港。 咁、環境唔同嘅，咁、你國台灣始終你嗰陣時係一個政府，成個政府移咗去台灣度搞嘛、你香港始終都係殖民地出身， 同埋人哋玩 係柔弱啲㗎啦， 係即係做慣奴才啊嘛，我哋嗰啲 街頭鬥爭、政治抗爭，起碼好耐啊嘛，即係 個鄉心同埋你睇到係唔同咯， 係同埋人哋對之前對住嗰個係白色恐怖政府喎，係、你香港未起到啊嘛，如果你香港試試下接樓上台啊，我諗香港有機會嘅。 唔係另外啊，差多少少講一講，因為其實依個禮拜咧，你講嗰樣嘢咧，彭定康嚟咗香港，咁喺 ConU 度做咗嗰、那個個 seminar 類似啦，咁其實我已經睇曬，因為係啦，咁其實佢都有類似講同一番説話，即係其實香港人你要去爭取多一啲嘢咯，咁當然啦，即係大眾嘅媒體就講佢更加比較大啲就係話。中國應該即係要更加開放啲去承認翻啲嘢咁樣咯。咁其實大家心思㗎啦，依樣嘢即係香港人係比較依樣，即係你要爭取一樣嘢嘅時候，佢可能即係一剎那間嘅嗰下嗰度火又 除非睇下仲有啲咩衝擊咯。即係如果你話冇嘅話，我就唔係咁樂觀啦。即係我覺得係難嘅。即係因為。即係好似阿靜講，我哋都係做慣殖民地嘅子民， 係啊， 咁我哋嘅心態就係換個老細嘅啫嘛，同埋都係咁，所以都係換老細啫，冇乜所謂啦嚇。 不過曾蔭權繼續秒追秒蝕嘅，應該會好好下嘅， 係啊，咪係啊，係啦。 好，咁啊， 好啦，咁啊，呢啲留翻俾阿係啦，啲政治上嘅留翻俾阿教主啊、蕭 山 啊、彭博士嚟講啊，我哋唔好班門弄斧啊。咁我哋講下呢個禮拜啲咩奇離嘢啦。咁啊，網民就有個網民就都係叫我哋講下即係蒙牛嗰單嘢啦。咁蒙牛嗰單咧，其實就個事件就係咁樣嘅，即係佢老闆咧就牛根生咧，咁咧就睇呢、這個。其實那封信都有睇嘅，就係、是、呢個中國企業家俱樂部，咁咧就 發熱俾發啲 official 嘅網站嚇、 就出咗一封 蔓延書，係啦，咁點蔓延法咧？佢咧就講就話咧，即係最近咧，即係股價暴跌，咁佢話咧就導致呢個蒙牛咧就即係要抵押咗啲股份啦，就俾呢個摩根士丹利，咁咧但係之前抵押咗嗰啲股份咧就即係縮水縮得好緊要，咁佢話咧就即係而家。就處一個即係好危險嘅時期啦，即係最 要 補倉啦，其實要俾人收購啊，嚇、即係俾，仲要係即係講到啲民族大義啦，即係因為佢講係俾啲外資去收購啦， 收購 咁佢就希望咧就即係其他嘅民族品牌、中國民族品牌咁咧就出嚟咧就即係救蒙牛。咁我睇完呢單嘢，即係我就覺得咧就即係我就突然間嗰個腦海就整，即係突然間就泛起一個影像出嚟咯。那個影像就係咧啲。古惑仔系列啊，即系红兴嗰啲开会啊，即系而家铜锣湾揸啲人咧就有事啊， 系啊， 咁样就嗰个 拖晒啲深水埗 啊，古惑仔啊，元朗啦， 个故事发展应该咁样，个社团咧本身想行路政， 系啊。 跟住行路正行下行下咧，點知唔夠啲大學話， 跟 住咧依家就要洗橫手啦， 係啦， 拖翻啲揸啲人出嚟啦。 開咗兩間夜場，點知個夜場俾人食咗，就嚟俾人食咗啦。咁而家又 call 翻尖沙咀啊 ，call 翻啲屯門嗰啲 call 碼出嚟咁樣。 咁即係呢個你就睇到呢啲叫中國特色咯。即係你睇到喺外國係從來唔會發生啲咁嘅嘢嘅，即係你唔會話 唔會講到咁樣咯。 而家就好白啦，即係以前咧好多嘢咧都係叫傳言，我覺得而家嗱。你從呢單嘢咧，你就發真好白，你就發覺原來咧啲民企 啊、國企啊，其實大家都係撈埋，即係我聯想就係、是，喂，我又記翻起喺江澤民年代嘅時候，啲人喺度嘈得好緊要，即係包括阿鬱敏都成日嘈嘅啫，我搞錯咩？俾啲資產資本家入黨 啊，喂，原來有道理嘅、哦，即係大佬，你唔俾嗰啲資本家。嗰啲其實佢哋開波嗰啲本錢係阿爺俾佢哋㗎嘛，而家發覺我發覺係咁，然之後佢哋其實就係大家喺度左手搬右手左手，咁梗係要俾佢先入黨啊，即係等於你一定要入 埋 會 啊嘛， 燒雞頭斬王子，大家係 大家互揸你個腳先， 大家係沙煲兄弟，咁先有得玩落去㗎嘛，係咪先？原來真係有道理 嘅，圍翻入嚟先，呢幾資產咧其實好大部分都係國有嘅，只係俾人唔知點樣。即轉咗出去啦，咁樣喂圈返返嚟先， 係囉， 起碼同埋呢班友起碼可以 control 返嘛，大佬 係囉，即其實啲而家你就發覺係啲錢係真係成日，其實根本就喺度轉嚟轉去嘅啫， 咁啊，咁咧就同埋發覺就係話，即係又好似，如果你阿長毛喺大陸就好唔得閒啦，即係你日日咧就問嗰啲頭二十位嗰啲富豪，你係咪共產黨？就想問喎，因為其實基本上佢真係唔係共產黨嚟㗎嘛。咁、但我發覺，喂， 全部都隱形， 係㗎，佢真係可能都全部都係隱形共產黨嚟，仲勁過阿曾主席啊，係咪先？咁所以即係其實幾得意。咁因為咧，佢一吹雞咧，咁就真係其他啲沙煲兄弟啊， 抱曬頭啊， 抱曬頭嘅喎。 講邊個先？第一個聯想， 聯想啊，柳傳志。 第二個係啦，中海油。 中海油啊，阿 姓傅嗰個啊， 傅啊，傅成玉啊，係啊，係啊，嗰啲、啊、全部就已經 call 即係出曬嚟啊，就話啊得兩三億擺低，你中意幾時攞？攞去洗。 喂，但我想問，我想問下咧，聯想同中海油國企嚟嘅喎，點解？ 唔係我就覺得即係個問題，即係你發覺呢啲新聞，即係只會喺中國先有。 喂，好似黑社會 咁樣。唔係你要，但佢哋係唔需要交代咧。譬如話阿傅成玉啊、柳傳志嗰啲，佢唔使交代就話嗰兩億係我自己銀包揞出嚟啊，亦或係聯想或者係中海油揞出嚟咧？ 係 啦，啱啦。問題good question咯， 你要分開先。係啦，你而家香港上市有間聯想咧，叫聯想有。限公司佢攞錢出嚟咧，叫聯想母公司，咁咧嗰個係冇上市嘅， 係啊係啊，好複雜 嘅，係嘅，係應該係國資委下邊擁有嘅， 明白？ 嗰啲係唔需要，唔香港嘅錢，唔係香港上市間公司嘅錢， 好多都係咁啊！你譬如好多啦，你譬如網通都係噶， 中信泰富已經係啦， 係啊，好多都係噶，網通都係噶，網通你香港嗰個係又同大陸個啊，即係唔同噶嘛，其實係， 係啊，好多間都係。 唔緊要嘅， 係唔關事嘅，呢啲共產黨嘅事嚟嘅啫，呢啲都係。 係啊，咁就總之咧，就阿牛老闆一出聲咧，咁就全部即係唔係推緊咪嗰個牛喎，咁啊呢個牛真係唔同啊，大佬。咁啊牛根新一出聲咧，咁啊即係全部啲富豪咧。就一齊出嚟就撐佢啦， 係 啊，咁然之後咧就譬如仲有咧呢個即係北大有個其實有個又好出名嘅叫周其仁教授，即係周其仁教授就好似類似張五常嗰啲咁嘅，即係成日喺大陸啲報紙又寫嘢啊寫嘢咁嗰啲啦，咁佢就哇佢啊即係有幫手啊，咁佢咧就 call 咗成40个嗰啲經濟學家啊、顧問啊嗰啲咧就去蒙牛咧就救命啦。即係幫佢手，即係出謀獻計咁啊，救下命咁樣。咁啊，即係呢啲新聞就我成日都講，就只會喺大陸你先可以揾得到 嘅 啫。 唔係，首先第一樣嘢要講嘅就係咩咧？蒙牛，即係個問題係其實佢衰就係衰在毒奶嗰件事件啦。因為其實佢成間， 我諗你金融海嘯都有啲關係。 兩樣睇法啦。因為其實佢如果點講咧？佢喺毒奶事件嘅時候，佢係停牌嘅。 你可以咩分析下佢究竟喺香港嘅股票其實插到去邊咧？即係譬如， 咁可以講一講啦。佢最高位即係咁一年嚟最高位咧，就做33.1啦。咁其實今日收市啊，升咗2毫子，報6.8啦。咁其實你 即係又係 打條數都70几%啦，跌咗。咁但係佢最金嗰個就係因為佢其實跌。 唔係佢，我記得佢有一日係一嘢插60%。 就係嗰下咯，係咯，就係佢毒奶事件。 毒奶之後， 因為佢冇毒奶之前咧，大家都認為。 是停完牌再復牌嘅， 可以。 因為奶類製品是你必須嘅嘢嚟嘅，咁所以咧佢都一路咧嗰陣時咧， 都比較硬 淨。佢停牌前就報20蚊啦，咁啊停牌，跟住復牌之後點咧？復牌之後咧一夜就跌咗落去6.8，最低就做6.85，咁嗰日就收7.幾，咁你計翻落去咧都大約跌咗成60几%， 係 嗰單日跌到60几%，咁啊一路跌最低就跌到落6蚊啦，咁而家浮翻上6.8啦，咁你其實見到一樣嘢就係話。某程度上可以咁講嘅，佢都即係睇落去，即係見咗底啦。但我唔明一樣嘢係咩，正如你所講啦，點解佢股票會壓住 Morgan Stanley？ 唔係呢個咧，就我都係睇新聞啊，就中即係中國啲唔係即係大陸就有啲即係有啲嗰啲叫咩即係分析員。 分析員啦， 分析員嗰啲就分析過咧，就係其實就佢講嗰個咧即係佢而家叫車嗰個咧，就唔係好啱數嘅，因為點解咧？佢抵押俾 Morgan Stanley 咧，就只係得4.5% 嘅蒙牛股份嘅啫。咁但係咁就算你鄉埋呢4.5% 咧。都唔足以俾人哋收，因為其實而家譬如喺外資嚟講揸，即係喺外資嚟講，其實有Morgan Stanley 有揸佢股份啦，仲有瑞銀嗰啲都有。 瑞銀有， 咁瑞銀好似係揸最多嘅。 唔係個問題，我想講先，你其實嗰 4.5% 係喺咩位抵押啊嘛？最主要 唔係無論 喺高位抵押嘅話，咁Morgan Stanley 就要夾俾倉㗎啦，係咪先？咁你夾俾倉，你一俾錢。 你唔俾錢咪俾股票囉、你股俾股票，但你依家嗰個股值係唔同㗎嘛，咁、變相地你係可能大幅度要 佢要多股票，佢要補返好， 即係佢冇 佢數好大啦，即係如果大家 跟住 有 得有問題囉，即係都係一個問題 嚟嘅。即係有我只係想講就係大陸就有啲分析員就係、即係有傳聞啦，就係話佢都係佢又係死喺嗰啲又係 QU Late 嗰啲共鋼嘅產品啦，咁 呢個都有機會， 唔知有冇買雷曼啦、即係咁、所以佢就嗌即係嗌曬救命咁樣囉，咁就同埋就佢都有講就係佢唔係淨係股票上損失啦，同埋就因為即係因為三聚氰胺嘅問題啦，就即係除咗投資上損失之外呢，就係、是、嗰、那個即係而家佢品牌嘅奶，即係伊利同蒙牛喺大陸嗰、那個聽即係都以數以十幾十億計嘅，即係因為銷毀啊，或者係即係影響個營業額啊之如此類，咁同埋即係同埋佢哋都出咗個盈利警告，就係嚟緊嘅未來嘅三年咧，都會即係都會虧損嘅，咁所以就引發起呢件事咯，咁所以即係講開就可以講下即係大陸啲富豪嘅，即係。除咗牛根新啦，即係仲有譬如話頭先講嗰啲傅成玉啊、柳傳志嗰啲，佢嗰封信呢就嗰個標題呢，嗰封萬言書呢就好幾值得講嘅，就係、是、呢佢呢嗰封信個名呢就叫做呢致中國企業家俱樂部理事及長江商學院同學的一封信，咁呢個有兩個， 佢哋咪成扎都係 係啦。咁嗱，呢個可以講少，因為一直其實冇乜機會講啊。呢個其實係幾過癮嘅，即係首先咧，嗱呢度有兩個團體啦，一個就叫中國企業家俱樂部。其實中國企業家俱樂部唔係成立咗耐嘅啫，如果我冇記錯，應該大約係2006年到成立嘅啫。咁咧就係咧，中國嗰啲我諗你排頭20位嗰啲富豪咧，馬雲啊乜叉或叉嗰啲。全部頭先講 嘅， 全部都會 即係早期嗰啲富豪咧，即係邊個富邊個死。 咁如果你佢有個網頁，你入去睇咧，就佢當然就好多嗰啲商業性嘅資料啦。咁同埋咧就另外咧就係嗰啲名人嘅消費嘅嘢啦，譬如話邊度打歌貨好啊，最近啲咩古董賣啊，有啲咩名錶啊， 名畫 啊，仲有就有邊度有啲豪宅啊，介紹有啲豪宅啊之類。咁個網係好 grand 嘅，咁所以即係如果有興趣，大家可以即係喺 Google。你搜尋下， 但有冇啲禮儀守則啊？ 禮儀我未料到咁深，都可能有。咁 你唔使 register 或者證明你係富豪先俾你入啊？ 唔係喎，普通人都入到嘅。可能如果你 register 就有禮儀守則俾你睇。 咁呢啲都唔係好高級嘅啫。 咁唔係咁可能有啲深層啲嘅嘢係你唔 register 入唔到嘅。你唔好以為你咩都得先。咁另外咧就另外一個就要即係要講講就叫長江商學院啦。哇！依間就真係犀利啊！ 嗱，已經講下先，啲長江商學院。叫 Chang Kang School of Ecobusiness， 依家咧淨係咧係大陸喺上海裏邊咧，淨係讀 MBA 嘅。咁依間 佢唔係淨係讀 MBA 嘅， 淨讀 MBA 嘅。 佢有其他課程㗎，有 EMBA 啊，有EDP 啊，嗰啲全部都有嘅。 即係總之即係話係唔係話普通你 grad 仔啊嗰啲啊，總之係你係要做過幾年嘢。 咁知邊個開啊？ 俾李嘉誠 咯，系啦，長江商學院 係 李嘉誠嘅唔知咩教育基金，咁資助都係大佢朵開㗎啦，因為咧，同埋咧，即係點解咁有江湖地位咧？因為咧就好多呢啲咁嘅富豪咧，佢哋你問佢偶像係邊個咧，佢都會話俾你聽，佢我嘅偶像就係李嘉誠嘅，係好得意嘅，咁所以呢間嘢好有江湖地位啦，咁啊開咗幾年 嘅 啫喎， 除咗依間之外咧，仲有另外一兩間嘅，除咗依間叫做歐亞商學院啦， 係啦，唔係但係唔夠長江西， 仲有依兩間係上海嘅，北京嗰兩間咪清華嗰間， 唔係修正你下先，長江商學院唔係淨係上海嘅，長江商學院咧其實喺上海、廣州、北京。都有㗎，同埋喺度去到我記得西安啊嗰啲呢，佢都有 分校， 有分校嘅，佢其實有很多分校開課程，咁而家佢好 ambitious， 好 aggressive 嘅，就係佢而家就譬如話最近啦，就因為兩岸三通啦，咁佢就鏟埋過去呢個台灣㗎，咁台灣都好多人報讀，同埋日本啊、南韓都好多人報讀，點解咁多人報讀呢？其實都係貪一樣嘢，就係喺呢間嘢畢業嗰個網絡係好犀利，因為呢就頭先 講嗰啲人呢、啊、全部都係讀呢間、啊、即係睇呢度喺呢間呢間 長江商學院 就喺呢間長江商學院度攞 好嘢喎，覺得呢 劑㗎。咁佢呢即係好好犀利㗎喎，佢就譬如話佢而家個 CEO 呢間嘢個 CEO 叫項冰㗎，咁項冰呢有項冰兵法㗎，咁、嗯、呢就嘩好犀利㗎，項冰兵法呢就係、是、呢佢呢就叫有三個原則，就叫取勢、明道同埋優術。咁咩叫取勢呢？咁所謂取勢呢就係呢取中國即係快速發展呢、這個咁勢頭食住上啦、嗯。明道呢就係呢希望培養啲學生呢就係即係呢不即係唔單止呢係了解老祖宗留下嘅精髓，佢、嗯、同時也要了解呢個西方嘅人民精神，但係又不能把洋人當爺喎、哦。咁呢既要兼容更要超越。嗯，冇實就複雜。咁優術咧就係學習同埋就係佢就話咧，優術就係要學習借鑑包括西方先進管理經驗在內嘅世界企業， 即係優化 先進經驗，然之後咧再混合加埋呢個中國嘅國情嘅基礎上，即係個 crossover 咁樣去點樣去應用。咁咧 好富有中國嘅特色 啊！冇錯啦。咁、嗯、但係我覺得佢少一樣咯，所以呢樣就令到今時今日點解中國嗰啲品牌咁大鑊咯、嗯？就佢、是、一六佢從來即係呢三樣嘢裏面都冇提嗰個道德，係、 嗯、 就係、是、嗰個企業嘅道德咯、 啊。和諧，我覺得應該 係 要加 啦。冇啦，總之就咁、是，所以即係做假嘢都 大鑊啊！呢度 係符合呢個取勢、明道同埋優勝噶嘛嚇。咁、嗯啊、所以就我哋喺呢節完咁啊就。講即係講到呢個位置啦，即係日後有機會我又可以再講下呢間學校啲巴閉嘢咯。 好， 好嘛 ？OK， 咁下一次翻嚟再繼續講其他嘢、嗯。OK， 打破山頭主義，擁護百家爭鳴，撇開門戶，打開心窗，集思廣益，嬉笑怒罵，裝鞋並作。問乾坤，逢星期三晚十點至十一點半，蕭鼓聲中。逢星期五晚十点至十一点半，萧若元陪你谈文学、论民生。 7月12日 ，My Radio at 西九龙中心，港人所不能讲嘅现场精华片段重温。 我哋嗰啲咧就系叫做栋笃串，净系喐人嘅啫。咁啊，譬如好简单，你睇下呢个咁嘅唐英年，吊吊揈咁。喂，大佬，堂堂一個政務司司長喺個立法會嗰度吊吊揈，係嘛？即係嗱呢啲咧，只有我哋 My Radio 或者香港人網節目先可以喐佢嘅。咁於是咧，我就話嗱，而家啲僆仔咧就好流行啲潮語嘅。咁啊，唔知阿唐司長識唔識？如果我係立法會議員，當時佢話嗰班友仔吊吊揈揸住個夾喺條街度，咁我哋咪送佢入去梁顯利社區中心個露宿者之家囉。咁契弟嘅，喂，我班友仔係咩人呢？俾咗錢入呢間漢堡道酒店去住，係咪碌咗卡？你老尾，你俾人收間酒店，你改我走，你咪搵間酒店俾我住呀、啊、同級數嘅，跟住叫我住露宿者之家，係咪你老尾呀、啊、你話跟住呢個司長仲要話呢班人吊吊揈，咪火都嚟埋啦！嗰啲立法會議員個個都 Richard 嚟嘅，眼降降，哎呀，司長點解你講嘢咁粗俗啊？你藐視嗰班人啊！如果我係立法會議員，我就會同佢講：嗱、啊，司長，即係范徐麗泰主席就唔可以裁決你嘅，因為你係政務司司長喺立法會，你講粗口 ，OK？ 嗱、啊，我係立法會議員，我講粗口呢，立法會的主席就可以裁決我，叫我收返，如果唔係又趕我出去嘅。咁於是我講一句潮語，而家啲僆仔好興講㗎，你真係七度冇朋友啊，司長。你唔識解呀、啊、唔識解問下啲僆仔啦，再唔係照下塊鏡啦，你咪知道你幾柒啦。嗱呢個就係潮語呀、啊。嗱如果我係立法會議員，我咪咁啦。嗱呢啲呢啲內容呢，你大氣電波聽唔到㗎喎。網台就得㗎喎，因為我哋唔受港管局。嗰啲咩業務守則限制㗎喎，你明啊？鍾意就係、是、啊，你個咪就曾蔭權正撲街嚟嘅，係咪？咁大家拍手掌啦，咪拍手掌，咪撲街呢個。 My Radio at 西九龍中心現場活動能夠圓滿結束，感謝大家鼎力支持。香港人網 HK Reporter 承諾繼續帶嚟更精彩節目。